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话说在美国，一个女教师刚刚在波士顿一家小学里找了一份工作。上课第一天，那女教师想给她的学生们留个好印象，和他们打成一片，她就想了个主意。这波士顿的孩子们其实都非常喜欢自己城市的球队凯尔特人队，于是呢，这女教师跟学生们说，她本人就是凯尔特人队的忠实球迷。说完之后，她又向学生们提了个问题： 咱们班里谁还是凯尔特人队的球迷，请小朋友们举手。 正像这位女老师想的那样，全班同学几乎把手势齐刷刷的都举起来了。可是她还是发现有一个小女孩例外，这小女孩没举手。女老师感到非常惊讶，她冲那没举手的小女孩问道： 小玛丽，你为什么没举手呢？ 小玛丽站了起来回答道： 老师，因为我不是凯尔特人队的球迷。 哦，你不是他们的球迷，那你是哪支球队的球迷呢？ 报告老师，我是马刺队的球迷。 听到这儿，这位女老师有点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她继续向这个女同学问道： 为什么呢？你生活在波士顿，为什么会喜欢马刺队呢？ 报告老师，因为我爸爸和我妈妈都是从圣安东尼奥搬过来的，他们都是马刺队的球迷，所以我也是马刺队的球迷。 听到了小女孩这么说，老师想启发启发她，于是她继续说道： 你这样一步一趋的可对你没好处，你想一想，假如你妈妈是个酒鬼，你爸爸是个赌徒，那你又会怎么样呢？ 那我肯定就是凯尔特人队的球迷了。 话说在美国有这么一篮球迷，他呀经常要出差去底特律办事儿去。自从他们的那个城市的球队和底特律队啊在球场上争执之后，每次他开车到底特律的郊区的时候啊，他就想为他们自己那队报仇。他只要看见路边啊有人穿着底特律队球衣的，他就故意把车啊开得偏离马路一点，好像要朝着这个穿球衣的人撞过去，给人家吓得半死的时候呢，他又会在最紧要的关头把方向盘打回来一下。这种事儿他已经干了不止一次了，而且自己是屡试不爽啊。而就在新的一次篮球赛季开始进入半决赛的时候，这个铁杆本地球迷啊又开车去底特律办事儿去了。可这次他还没离开印第安纳州的时候，他就发现路边有一个长得非常文静的人啊，他举着一块牌子，上头写着我要去底特律，要搭顺风车。这球迷啊也没在意，把车一停就把这哥们捎上了。两个人坐在车里一块奔底特律出发，眼瞧着车就开进了底特律郊区了。这时这位铁杆球迷啊又开始手痒了，他正琢磨着到底要用车晃谁呢，他就发现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打老远就骂骂咧咧的底特律球迷出现了。于是乎他开着车摇摇晃晃的就奔这底特律球迷去了。本来就有点醉的这底特律球迷看到有车冲自己过来了，吓得魂飞魄散，是左躲右闪，这次 也一样，在最紧要的关头，开车的这球迷兄弟把轮一打，回到了公路上，继续正常行驶。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心里有点犯嘀咕，因为就在他把轮往回打的那一瞬间，他听到了一声结结实实的闷响，他怀疑是自己开车真把那底特律球迷给撞倒了。于是他胆战心惊的问坐在车楼子里的那个搭车的人：“ 嘿，哥们儿，刚才你是不是也听到什么声音了？” 听了这话，搭的车一块去底特律的那个长得非常文静的先生，同样非常有礼貌的平静的说道：“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说实话，小子，你刚才瞄的差了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帮了你个小忙，我用车门狠狠的给了他一下，够他受的。”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Yeah, yeah, yeah. 单位大理啊，平时是一根烟都不抽，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午休的时候吧，经常一个人躲在一角落里拼命的抽烟。同事看见了就问他为什么抽烟，大理回答道：“ 没办法，你看这烟名啊叫玉梅，跟我老婆重名了。” 听了这话，问他那同事都乐了：“ 嗨，大理，想老婆了才抽烟是吧？”“ 别瞎猜，我想他呢。我告诉你，之所以我这两天这样，就是因为我老婆在家里跟我犯横啊，没事还敢骂我。我一想你骂我行啊，我就买盒玉梅烟，我没事我就躲旮旯，我抽他我。” 那些负面情绪一把火消灭，谁要替谁干脆，如果我错直接下跪，内心角落的胆怯终于也俯首认罪，颓废混杂着烟味，我满脸胡渣，再次的起乐的世界，颓废我微醺的嘴，对镜子傻笑，脸上的快乐很直接，颓废在最深的夜，一个人独处，我竟然会爱上那种感觉，安静的很绝对，终究会凋谢，迷途在嘲笑着那些绿叶，春天终于也妥协，开始朝着死亡那一边倾斜，我脚下的影子从来不肯试着向谁，风雨洒过几条街，我也不受谁威胁，我满脸胡渣，再次的起乐的世界，颓废我微醺的嘴，对镜子傻笑，脸上的快乐很直接，颓废在最深的夜，一个人独处，我竟然会爱上那种感觉，安静的 DJ 乔装改扮， 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花儿在一所大医院里，这天一个病人躺在病床上，他病得非常非常严重，而他自己呢也意识到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就问大夫： 大夫，请你跟我说实话，我的病真的很严重对吗？ 大夫迟疑了一会儿，他不好说明，他只能想了个迂回的办法，他微笑着冲病人说道： 汉斯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啊我能把你的病治好，那我就会变得非常的有名了。话说在法国乡下的一小村庄里，这天一对夫妻正在庆祝他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吃过饭之后啊，丈夫带着几分醉意向他老婆问道： 你说咱们家一共有3个孩子，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小儿子和我们另外2个儿子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听了这话，太太赶紧答道： 哦，亲爱的，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不过我敢向你保证，我们小儿子的父亲肯定是你。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这么一天，一对闺中密友在一块聊天。 小丽，我有点事儿想问问你。你说我男朋友跟他前女友一块买的东西，比如说有那么2-3个钻戒，还有一大堆项链，还有好几副耳环。你说我是把他们扔了呢，还是留着呢？我觉得要是真扔了嘛，也挺贵的东西，我有点舍不得。而你说要留着嘛，我觉得有点闹心，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另外一个说道：嗨，留着不就完了吗？你呀、啊，碰上这种事儿，你得换个角度想。你就想，我连那女的前男朋友我都留下了，留她点东西，那能算什么呀？你说是不是？ 有这么一天下午，小红正在家里上网听歌呢，听着听着，他就发现这播放器上头突然出现了好多类似新闻滚动条的东西，他也看不太清楚，于是他赶紧问他旁边男朋友： 哎，你看看我这播放器上的这沿着，这是歌词儿还是什么呀？ 他男朋友正在另一台电脑上上网呢，听他这么一问，回头看了一眼，回答道： 是歌词儿。 什么歌词儿？怎么过这么快啊？我都看不清楚。 别老吐了，周杰伦的歌都这样。 话说这天，王大爷从医院回来，一进家门就乐个不停。老伴儿啊，看了非常好奇，就问他： 老头子，你疯了吗你？你看完病回来，你乐什么呀你？ 这一边去，我这儿治病呢。人家护士临走时候再三叮嘱我说，我今天吃的3种药啊，要笑12个小时。 有这么一天，在一家公司里，两个上班族利用午休时间在一块聊起天。 哎，你为什么今年新年的时候买了这么大一只袋鼠送给你太太？ 哎，我这么干是想让这只袋鼠好好教教我太太出门的时候怎么照看自己的手提包。 嘘，严肃点，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天晚上，当妻子的苦口婆心的求着自己的丈夫： 我求求你了，亲爱的，就算是为了我，你千万别喝酒了，行吗？ 听了妻子的话，醉醺醺的丈夫答道：“ 你胡扯，谁说我喝酒是为了你？” 以下是一家著名的购物网站上买家和卖家的相互留言。 场景一： 您好，有人在吗？ 人在呢，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请问您包邮多少钱呢？ 我还包邮？你等等，我算算。哎，不好意思，我刚问我妈了，我就不卖了。场景二： 朋友您好，见面交易成吗？ 抱歉，不成，我们只接受邮购。 那要不这样，朋友，您说个地方我去。 跟您说过了，当面交易不方便。 那要不然这样，咱迂回一下，你说个地方，你蒙着面来，或者我蒙着面去。